刚才嘉宾已经提到了，就是说，其实我们应该说，怎么样利用互联网做一个所谓叫快运平台？这个平台上不是一个简单的说，只是你这个所谓的互联网企业或者电商企业在上面。其他的，比如说快递公司，不管你是批发单位还是零售单位，还是最后一公里，还有一个我想，监管单位也要在上面。我只要说两点，第一个是用大数据搞好预测。搞这个潮汐式的这种快递啊，另外一个呢，利用这个互联网的平台，要加强分享经济、共享模式的这种推广，更多的让民间的力量去服务民间。 对， 正如过去所说的哈，要想富先修路。那么，其实快递行业也是推动经济发展以及创新创业的一个基础设施建设。那这次有了国务院意见的出台，有了政策上的扶持，我们也希望快递行业的发展，未来呢能够更好的服务于民。好，今天再次感谢财经和讯财经中国会秘书长李黎先生以及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中心研究员副教授朱威老师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明天见。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喂，各位同志，请安静啊！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马上就要开始了。 好，听众朋友，下一个节目是《话里话外》。主持人立新， 众位列位老几位，我来读报您领会，国家大事背一背，看我说的对不对。中共中央开大会，发展的规划要盯对，新的征程马上催，最后冲刺5年内。众位列位老几位啊，今儿个开个学习会，学习文件喽，是吗？啊，就是咱们共同的来合计合计，不光我说啊，大伙儿都参与。这是昨天呢，在这个网上看到有媒体的文章分析，说是党报人民日报7000字的长文章，透露了13-5规划3个要点。这就说啊，党的18届五中全会召开，那么人民日报就此发表评论，评论当中呢就谈到，是吧，说这个大伙儿都关心13-5规划呀，啊，说这个13-5规划可了不得，将是本届中央领导集体共同编制并且完整实施的一个5年计划，将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更高发展阶段迈进的艰难跃升，将是迎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个第100年目标的最后冲刺。第一个百年目标打这儿说的，说白了这句话怎么理解，就是未来5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冲刺。还有一个人民日报的文章就说了嘛，咱们这个国家这个经济怎么发展，人家说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有快有慢那是正常的，不能说只能加速不能减速，这不符合经济规律，对科学发展的高度重视打这儿体现出来了，是吗？那么眼下当务之急是什么呢？转方式调结构啊，这是我们发展历程必须迈过的坎儿啊。第二大要点，那么第三大要点是什么呢？遵循自然规律的可持续发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吧？经济要上台阶儿，生态文明也要上台阶儿，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吗？说白了怎么理解，以后谁要是再以发展经济为名搞得雾霾污水到处都是，这个不行，我们对环境生态问题给予更大的重视。那位问了，哎，我啥，就你说这些个经系里头有吗？你要说言可言的可没有，但是呢，哎，有很多在经系里面那是再论的，比如说小康社会， 实现人民幸福的梦想吗？ 等到那精彩日出，家家都把红旗挂，再来参观你这个命的老妈妈。 哦，打这儿说是吗？对了，那么遵循客观规律来发展经济呢，这个也有啊。话说三一个重视青山绿水，不能够破坏环境，这个经济里有吗？嘿嘿，太在论喽。 绿沙石河茫茫，万家无 看见了没有，雾霾来了吗？正是报个低价旅游团，伤财惹气赔盘缠，再说浪费蛋炒饭一家够吃小半年。怎么还说这事儿？他没完的不是吗？新华网的新浪官方微博就说，这个最近针对一些个旅游市场不规范的现象，国家旅游局发了一个文，是吧，提醒啊，说叫旅游提示，希望游客坚决抵制不合理的低价游。说这个你要是报这低价团，你也有责任。那么面对不合理的低价游，那么这么说有道理吗？要我来说是有一定道理的。比方说去香港玩，交300块钱让你玩透了，你信吗？必须得有购物啊，要不然他那导游啊旅行社那钱打哪儿挣去？他是做买卖啊，所以你得知道这个呀，知道他这里面的猫腻吗，套头吗？但是另外一节还得找病根儿，消费者擦亮眼睛那是对的，自觉抵制，但它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呢。相关的政府部门必须拿出整治的决心，对不合理的低价游背后的商业贿赂亮剑监管吗？得查办吗？那你说你等会儿吧，啊，这里头还有商业贿赂呢啊，有啊有啊，那就相声里头啊那个八马褂吗？八马褂 怎么回事？ 改行了，不干这个了， 不干了， 哎，不干这个了啊，从此不说相声了。 哎，说干嘛从此啊？ 就打现在就不说这个了， 不说这个， 哎，我看行不行？照样行。 这怎么意思？你往那边走怎么意思？ 走了，回家。 走了， 哎嘿， 还来不来了？ 废话，走还来什么呀？当然不来了。 不来了， 不来了， 从这儿不来了 啊？怎么了？ 人家 不来了，就是不来了。 哎， 啊。 他那马褂是我的， 给我退，给我退了。他穿那马褂嘛，是你的， 我的呀。 你看了没有，马褂的学问吗？啊，吃人家的。那不嘴短吗？拿人家手短吗？你看了没有？所以说呀，新华网讲话啊，最大份那蛋炒饭，人家给算了笔账，这也是炒作出来的，是吗？你看看，说是啊，其中有150公斤送的那个猪场喂猪去了，人家给算了一下，按照每人每天大概其消耗7两粮食来计算，够一家人家三口之家吃5个月的，就这么浪费啊。这事儿不用我多说，您是应该知道了啊，这两天一直在说呢。所以说让人想起来，哎呀，这个头两年咱们不是反对浪费，兴起了一个光盘行动吗？合着到现在为止这光盘行动有下文没有啊？你像这个本身就是巨的浪费啊， 是不是啊？你这个你让人家寇大人他们家老太太听了之后多心疼啊，寇大人。正是天下之大，怪事儿多，老太太拒上救护车，温州方言可能火，取钱的机器也会渴啊。人民网的新浪官方微博讲这么一档子事儿，您听着既可笑又可乐，而且还挺可恨，那同时呢很可悲可叹又可惨，哪儿那么多可呀。哎，你看看，这是九月份的事情，扬子晚报的消息，江苏某地一老太太走在大街之上啊，咣，让一电动车给怼了，撞上了。肇事者一看，哎呦，赶紧快快快，老太太扶到路边儿，您等会儿啊，您别着急啊，您淡定啊。哎呀，老太太说，我都疼死了，我淡什么定啊，你哎呀，你稍安勿躁，我回家给您取钱去，取了钱我带您去医院瞧病啊。结果这小子去了以后是一去不返。这期间路人边上给老太太打120急救车来两回，老太太说不去不去，我不去医院。哟，人家说您伤的挺重的，得去。哎呀，我等着那肇事的给我送钱，要不然我怎么住院呢，就为这个坚持要等肇事者，结果没等来，伤势过重，是不幸身亡。肇事那位呢逮起来了。哎，人民网新浪官方微博说了啊，现代快报的报道，一小伙子，这南方的事情，哎呀，就是也不是哪电影里头啊，有这么一个，就这个段子啊，就说那个 ATM 机你知道吧，自动取款机啊，他呀渴了，他不吐钱是因为渴了，你给他弄水，吨吨吨吨吨吨吨啊，给他喝饮料是吧，甭管是可口啊还是可乐啊，给来点，哎，他就吐钱了。这小伙子居然信了，真拿这个就当成真事儿了，大街之上找了一个 ATM 机，弄点饮料，哗，给倒进去了。行了，机器坏了，警察来了，走吧，咱先说道说道吧，这东西你得赔啊。好嘛，还有那个事儿呢，人民日报的新浪官方微博，呼，讲话温州方言，嘿，了不得了，会说温州话吗？不会啊，好好学学吧。不是，跟这没关系啊，一码说一码。头些日子有一温州小伙子，这个咱们知道温州那个地方改革开放这些年来，有不少人做生意做买卖，发了家致了富，有了钱了，结果把坏人给招来了，让人给绑了票了。绑了之后呢，让他往家打电话要钱呢，小哥们打电话给他哥哥，一上来先说的普通话啊，大哥您这有钱吗？您给我汇点过来呗。这个大哥一听觉得不对劲，为什么呢？他们温州当地人平时交流不用普通话，怎么一上来跟我这么正规呀？啊，您这是普通话还是三级甲等的啊？哈哈，对呀，这怎么回事啊？没弄明白。紧跟着兄弟开始用他们当地方言就开始说上了，一来二去，嘿，这个大哥就听明白了，方言方言嘛，他们亲戚他能明白，边上那绑匪他不懂啊。结果大哥就拿着他弟弟给他信息赶紧报警，最终把这个案子给破了。嘿嘿，咱就说啊，不是说方言怎么怎么地啊，没那个意思，只不过讲个小段子小故事，您听听以后，哎，对方言的文化底蕴也是略知一二啊。 你要不懂上海话，你就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话。 是吗？ 啊， 哎，这沪剧您会唱吗？ 会唱 啊，您可以唱两句。 这儿唱两句 啊， 这儿唱两句，就有人听得懂吗？ 您唱两句， 哎，你们南方人听得懂 啊，对， 北方人听不懂 啊。您唱， 唱出这味儿。 嗯， 我愿你死了高的，走飞腰发脚步。 嗯。 这什么词儿？这 我不知道 啊！您看这玩意儿什么词儿？这是咱也不知道啊，是不是啊？虽然说我老家上海嘛，哈哈，北京新闻广播的午间读报节目《话的话外之新的征程》马上催，最后冲刺五年内版，我是李欣。短信回复方式10628821828，新浪微博 RBC 话的话外李欣，还有那微信的公众号话里话外。咱们来看今日头条，人民网 发表了《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以5年的规划为契机，把发展的眼光放得更远，把奋斗的脚步踩得更坚实。新华网发表了是新华社评论员的文章，让全面小康照亮我们的梦想。其他的新闻看点，人民网说这个中纪委可是有言在先说了啊，这橙子发现有那个官员对一再亮明的纪律红线，他是置若罔闻。嘿嘿，这个美国的军舰不老实，胆肥进入了咱们的南沙近海，这是非法的，中方严正交涉。新华网接这茬继续说，美舰进南沙，外交部说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是坚决反对。国防部就此发表谈话，说是我海军的2艘军舰依法对其予以警告。新浪说13个省公布养老金并轨的方案，多地确保待遇不降低。腾讯说湖南省的这个巡视啊，湖南省委有一巡视组，人家反映他们当地的巡视情况，反映情况上来了什么呢，说当地比如说临湘这个地方干部作风漂浮，吸毒情况严重。哎呀呵，那是啊，那吸了毒那他作风可不就漂浮了吗。来看今天北京各报的一版内容，这是北京晨报说了啊，人社部言道养老金入市准备明年启动。那么北京青年报说呢，这个咱北京啊说是市政大网下个星期应该是要对这个供暖进行调试，比往年呢是有所提前呢，是怎么着，反正是预热吧，多做准备是吧，确保万无一失嘛。京华时报说是北京今年已经关停了315家污染的企业。新京报说是中国肉类协会，简称中国肉协，赶紧出来说啦，说是有那个研究报告啊，说肉制品致癌这个说法，嘿嘿，它不科学，为什么呢？咱一会儿再捞。哎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下面给各位来看大报，这是今天的人民日报，继续给各位解读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说了啊，这是李清立规惩恶的负面清单，就说啊，重要特色是什么呢，叫做纪法分开，纪律是纪律，法律是法律，纪法分开，纪法各表是吧，归纪律管的那边归纪律去，法律的那得归法律啊。这一方面使得纪律挺在了法律前面，比法律的规定要更加严格，对党员提出比老百姓更高的要求，嘿嘿，有利于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呐，避免党员干部要么是好同志要么是阶下囚的情况。嘿，那么另外再来看新华每日电讯啊，就说这个国家旅游局不是说了吗，游客参与这低价游不合适是吧，这个你得注意啊，要不然的话出了事儿你也有责任啊，就说这个板子打到游客身上，监管是不是错位了呢。我说啊，咱们双管齐下，这个一定不错位是吧，对游客的这个托付啊，这个提醒啊也是必要的，否则的话你琢磨琢磨，他这里头也有这个一些个问题是吧，他老说哎呀你看看啊，这游客怎么着，这大哥的问题是你之前有言在先没有啊，这么低的团费你不合计合计吗，这里头没套头吗。新华每日电讯发了篇言论，叫做严肃被去世，被什么您呢，加了引号的，昨儿的事情严肃知道吧，老爷子白头发，一位著名的词作家啊，也是这个大伙儿都非常这个熟悉的吧啊，说是昨儿其实是一个唱歌的演员啊，我看了在微博上啪来了一条，哎呀说怎么着啊，这个好像不好的消息，但是很快他本人就出来辟谣，哎呀弄错了，不是那么回事，嗨，这个好像老爷子是身体不太好，但是呢也没什么大事，医院正瞧病呢，也不怎么着就把这条想到那个那地方去了。这篇言论的意思是，此事再次证明新闻不能乱抢。不过我拦一句啊，这个事情最开始抢的真不是新闻媒体，是吧？没说嘛，那是一演员通过个人微博发的消息， 要说起来，严格自律也包括微博上的众博友在内，咱不能乱传消息，它不真着啊，你核实了没有啊，是吧？为什么说啊，就是那个说吃肉致癌那个事情，人民日报专门采访了，了解情况了，这是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一个研究机构，说这个红肉啊，红色那肉，肉类加工啊，加工之后说它有致癌性啊，这个吧那个吧什么之类的，呵，这家伙又大伙一看坏了，这是不让左左跟于浩活呀啊，关他们俩什么事，他们爱吃肉啊，所以说嘛。但是后来呢，人家经过调查了解，首先这个说他致癌，那并不是说就一定吃肉就得癌啊，你这个都他太科学的看待这个事情嘛，什么东西吃多了对身体都不好，是不是啊？你得适量嘛。今日一句话新闻，京华时报说了，天安门城楼还有这个城台大修获得批准，城楼子要大修了啊。对了，北京青年报说呀，这个说是现在啊，咱们本市集中整治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交警一个多钟头之内查获了42辆涉牌车，就说啊，集中整治这个当然是必要的，但是呢，咱真的不能再搞一阵风了，是不是？您说今日人物是吧，一位男明星，一位女演员，那个时候坏了，有故事了啊，不是他们俩人没关系，两码事儿啊。这男明星啊是一位张先生啊，说是最近也不怎么着，又呵，就家伙啊，是涉及什么私生女，哎呀，人家索赔来了啊，妈妈带着孩子来了，哎呀，说你看看这事儿你得管呐，是吧？皇阿玛，是吧？你看看皇阿玛嘛，是吧？这谁是皇啊，谁是皇阿玛的格格呀？哈哈，是啊。可说呢，今日人物之二，北京晨报说的一位歌唱家于女士啊，就是他误传了严老爷子那个消息，那出面道歉了吗？要我说啊，这个也许是出于一种关心，但是呢，这么做呢，老实说，甭管您是不是什么所谓的名人，还是怎么着，在微博上头出言，一定要格外谨慎。您说是也，不是呢？ 哎，我说，还有吗？ 什么呀？ 读报啊？ 必须有啊。这个4903手机尾号的朋友说的好，是吧？我们跟您想的是一模一样的啊。1723说是最近这橙子工作忙啊，很少跟咱们互动，没有关系啊，您要忙您就忙您的，继续跟各位聊着。呵，这家伙都是感情闹的啊，也不是感情，这都违法了，这咱就别说感情了，这什么事儿啊？北京青年报言道啊，说是头些日子朝阳来广营那边派出所接到报警，快来吧，着火了，说是北郊小区居民楼24层呜爆燃了，过去之后啊赶紧救火车给灭了，怎么回事呢？嗨，这是两口子啊，不对，前两口子离婚多年，但这男的一直住的女的他们家里头，那你得搬出去呀，不能老住一块儿啊，到法院给断了，让这男的呀走人，结果呢这个前夫是一怒之下把房子给点了。嚯、 哦、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啊、继续听啊。哎呀，你看这个话里话外是吧，加了加外嘛，加了加外，哟，这家伙啊，这闹腾啊。京华时报整个多半个版，说是那个为了幼儿园教育孩子这个事情，家长不干了啊，跟幼儿园对簿公堂，这事儿还挺乱和，简短截说吧，貌似这小孩呢，小男孩的淘气，说这个幼儿园是阿姨啊，这管教的方法呢，可能有那么点不太合适吧。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到底什么是真正的美呀？ 美是浓妆淡抹总相宜， 是心灵美加外表美，美是你看风景时自己也成为了一道风景。 真正的美是心灵与美景的呼应，为了维系美丽的生态环境，请爱护旅游资源，让文明出游成为美的象征。